兰河的行径自然是被车前子曝光，而后被七大工会大肆口诛了一番。但随着事态继续发展，他们终于发现，会有这样的行为的并不只是兰河，而是兰溪阁的每一个人，以及霸气雄图的每一个人。这两家工会已经重新投入了争斗，只是这一次， 他们赫然是和君莫笑站到了一边，为虎作伥，欺压起了其他工会，这让七大工会更加怒火中烧。可是却又无可奈何，在水里想击杀一个玩家目标对他们来说也不容易，而这两家工会的人现在是一被他们盯上，就呼叫君莫笑。 君莫笑堂堂职业大神也是一点都不讲究，跟个召唤兽似的，随叫随到。两家工会的玩家俨然已经不是他们袭击的目标，而是成了引诱他们上当的诱饵。更无耻的是，这些诱饵嚣张得很，主动在千波湖里到处招摇，发现鱼儿就往上蹭，怎么甩也甩不掉。而后君莫笑很快就会被召唤到场， 把鱼儿一网打尽。七大工会的人哭了，他们原本只要小心躲着星星工会那边的几个人而已，此时却发现他们要躲的人一下子变了很多，朝两大工会的人下手，现在看来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有区别吗？却有会长还在安慰着自己， 这两家本来就已经是站到那边去了，我们是不是追杀他们，他们都会反过来帮叶秋找我们，这和我们是不是杀他们有区别吗？区别是没有，但问题是，水里杀人我们真的远远不如叶秋利索，这样的对杀，我们非但没有找回场子，反而是吃了更多的亏，这一天有多少人是杀人不成反被杀的？众人沉默。 有多少人被杀，他们都无心统计了，而叶修却又是在他的记事本里画下好多的叉。在增加了数倍的压力之后，七工会犹自在坚持着。他们觉得蓝溪阁和霸气雄图早就在帮着君莫笑发现他们的行踪了，所以局面上来说依然是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他们也主动出击去找人家麻烦的行为有些失误，归根结底还是水战能力太差，导致他们无法快速效率地击杀掉发现的目标，屡屡让对方拖延磨蹭到君莫笑赶来救场。七工会的会长也都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一看这样搞十分不妙， 一边鄙视着蓝溪阁和霸气雄图，一边已经果断地改变策略，都继续之前的回避策略，不再主动出击。这反反复复的纠结的只是他们自己，对于叶修方面而言根本无动于衷，继续着他们边练级边转圈边打听情况，遇到就果断杀的局面。 到了在晚点的时候，苏慕城也再度上线，于是拥有压倒性优秀的杀手又多了一位，七工会面临的压力自然更大。时间推移，叶修等人依旧惬意，蓝溪阁和霸气雄图两工会的玩家满图乱窜，也是兴高采烈。面对同样的俱乐部工会， 这种压倒性的让对方见了就跑、打都不敢打的优势，真是很久很久没有过了。众人深深体会到了大树底下好乘凉是多么让人舒爽的状态。时间终于又是迈向了凌晨，又到了每日副本的时间。七工会的玩家都是精神紧张了一整天， 这个本该更是集中精力的副本时间，他们反倒觉得是迎来了休息的时候。副本里终于是不用担心这种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冒出来的袭击了。 下本吧，下本吧。 各工会里的精英高手们都在积极呼吁着。 哎，总算可以休息下了。 齐工会的分会长们心下都在嘀咕着。他们本人当然个个也是这精英团队中的一份子，这一整天也是跟着其他人一起挺过来的。 组两个四人队吧。 有些工会中分队比较人性的下达指示。他们这些人 PVE 的技术都是没问题的，四人队一样可以过副本，只是冲击副本记录无望罢了。而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进副本都当是度假，哪里还有人有精气神去刷什么副本记录？其他工会的分会长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人性化的布置又为他们工会招来了一次激烈的打击。从第一次副本刷完出来的队伍就有遭受伏击的，面对叶修和苏沐橙这样的顶尖高手，他们连重新踏回副本赢得安全的机会都没有，两队完扑在了这二人的手下。别的副本入口也各有唐柔、千城、兰西格、霸气雄图的人埋伏，靠着人数上的优势也是扑掉了两队。一次副本结果团灭四队，分属四家工会，历史引来了四家工会的抓狂。而后也是立刻明白，这是对方在临近凌晨刷新副本的时刻就已经开始对各副本入口进行不动声色的监视，看到他们队伍的出入并不暴露，而是之后再分派人手等待他们副本结束时给予一击。七家工会的人精神高度紧张了一天，确实是疲惫了，凌晨到来都只想着进副本轻松一下，实在是太过迫切太过大意了，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手段竟然没有人想着去提防一下。此时懊悔都已经太晚，被灭过的四家工会立刻想到，对方既然有这么一手，那么掌握到的副本入口可能就不只是这四处，只因为人手的问题，所以将这四处作为了主攻。论人数的话，对方总数也有近20人，理论上来说，直接掌握到了20支队伍的动向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想到这一点，被灭四家工会连忙通知自家工会另支队伍，趁着此时对方布置还在真空，出来后赶紧转一个副本入口。此外队伍都是安然无恙的三家工会在得知这个情报后却有些迟了，他们的人都已经二次进了副本，顿时欲哭无泪，此时想转移都已经迟了。强退副本浪费一次次数，而且是直接算作死亡，肯定是不划算。可是杀到底再出来遇了埋伏一样损失，此时最稳妥的躲避方法其实就是在副本里下线，但是这副本周围就是练级区，谁知道对方会不会就在这周围练个通宵，这样一直不上线不练级，损失其实更大。无奈这些工会也只能冒一冒险，先把副本给通了，然后再赌一赌他们队伍的行踪是否已经暴露。于是二次副本出来，没撞到对手的队伍大呼走运，撞到对手的队伍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趟有两支队伍出了副本后被捉到，悉数阵亡。七工会一看，果然对方对他们的情报是先收藏了，再一次一次来清理，连忙继续打一枪就换地儿，出来的队伍都是纷纷调整转移。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但两次都有受到重创，各队心里都是忐忑不安。对于他们而言，本是很简单的副本，居然有人紧张到发生严重失误，直接团灭了一队。只可惜这个情况叶修就无法得知了， 不然倒是便宜他没动手，也可以在记事本上多画几个叉叉。最后一趟副本出来，结果又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依然有队伍的行踪被盯上，结局自然是无悬念的团灭。这一天下来的被杀，在晚上这个本以为是可以轻松一下的副本时段，居然是到达了一个高潮。其他工会从上到下人人都吐血，吐得面如土色。死亡一次的经验损失，那可是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弥补回来。其他工会的练级速度已经明显被拖慢，等级榜前100的角色排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他们这些角色被杀有很大的运气因素，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依然可以看出七大工会精英角色们在榜上的稳定下滑。被杀的高潮中，三次千波湖副本的记录总算也是用完了，但各大工会都已经乱了方寸了，接下来到底该做什么，大家都有些迷茫。在经历了这一轮的打击后，所有人的士气都已经低迷到了极点，哪怕是在这波高潮中走运没有被击杀到的，心中此时也没有一点庆幸的感觉。精英角色们此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第三次副本后刚刚挂回主城的，此时没精打采，都懒得再出门了。还有一部分是安然无恙的，在千波湖里飘飘荡荡的，跟孤魂野鬼似的，个个都是得过且过的模样。此时此刻，七大工会的会长都不好意思说什么坚持坚持一类的站着不腰疼的说话了，因为这一天下来，坚持的意义真的很大吗？大家很小心谨慎地提防着，结果还是屡屡被杀。再入副本预伏这种手段，就算真的预料到了，也真是很难提防。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彷徨的时候，七大工会第十区的分会长却是统一收到了来自军末校的消息。 还坚持？有意义吗？ 是啊，有意义吗？七位分会长收到这条消息，竟然都没有忙着去愤怒，都是一起问起自己这个问题。在一阵无言的思考过后，七人竟然一同觉得这个坚持真的非常没有意义。他们这些工会最初行动的目的是要击杀千城，让星星工会无法形成一个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副本队。但结果呢？击杀千城不行，现在被星星的大神反击得惶惶不可终日。现在他们的目的竟然只是在千波湖减少损失的生存下去。而星星工会呢，一边不停地给予他们的打击，他们的副本队也会在五天后一点不受影响地因为千城和马后炮加入工会而成立。他们这些工会忙前忙后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此时甚至都可以安安稳稳地练级，结果非要自寻烦恼，把好好一片练级区搞得危机四伏。如今他们的练级效率被拖慢，对于星星成立副本队更是一点狙击的能力也没有，他们一切的努力已经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而只是为了避免损失，而这损失显然他们无法绝对避免。这一天下来，分担到各个工会，运气有好有坏，也许有的玩家死得很暴躁，有的家可以偷偷笑一笑，可是这样的日子可不是这一天就结束，甚至也不一定五天，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他们的等级提升脱离千波湖这个练级区为止。这个选择他们不是不能做，他们可以退让去低一阶段的罪恶之城， 或者是去高过千波湖等级的下一届练级区乱石岗。但是这些老手既然选择在千波湖练级区，自然就是因为在这个练级区练级是最具效率的。这样的退让本身就已经是损失。而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在练级区上选择退让，去效率不比千波湖或低或高的练级区，导致角色升级放慢。第二，和军木校谈判，或者可以和之前一样用材料换来和平，于是损失材料，其他得到保证。第三，维持现状，继续承担压力，承担风险，在千波湖躲着军木校一行人继续练级。而这一选择最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现在完全无法预知。这一选择拼的是运气。如果拿烟雨楼来论的话，这一天下来已经亏到姥姥家去了。但如果以黄昏公会来论的话，这一天比起第一、第二的选择倒是挺经济实惠的。何去何从？七家公会的老大又得重新纠结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纠结。七家工会的会长在经过谨慎的思考后，都是果断地排除了第三选项。这个风险实在是承担不起了。除去原有的那些压力，还有一个很无情的事实也摆在了他们面前，那就是如果他们七家之中有工会向那边倒戈的话，那么恐怕也会像蓝西阁和霸气雄图一样，立刻调转枪头，趁火打劫。别看他们现在一起都是义愤填膺地鄙视着蓝西阁和霸气雄图，但真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任何一家都会翻脸比翻书还快，尤其是在网络这样的虚拟环境里，更是一点难为情都不会。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些俱乐部工会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再合适不过。想到如果自家继续维持现状，那其他工会倒戈，从而制造出更大压力的可能性，没有哪家工会还敢继续在千波湖这样耗下去了。而后就是退让和妥协的问题了。退让，离开千波湖练级区。妥协，向军木校赔材料求和。一边损失的是经验，一边损失的会是材料，鱼和熊掌都是不可能兼得。但是从情感角度上来说，妥协无疑更加憋屈。工会会长虽然都是利益为先的考虑问题，但也不能不考虑自家工会成员们的情绪。而这时候君莫笑是叶秋大神的身份，立刻又给了他们心理安慰。有时候七工会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和大神交手到底是喜还是忧。在非常坚定地排除了第三种选择，到底是退让还是妥协，这就已经不是权衡利益的问题，而是看各工会的情绪和安抚问题。七工会也知这世上多托无益，很快都是拿定了主意。叶修这边很快就已经接连收到了七工会中五家发来的消息，试探性地询问着，不想再这样坚持的话应该怎么做。